总是出现在雨中的夜晚，没有星星，也没有灯，可我眼前总是不断浮现你的脸，总是盼望你出现，而你就像风一样吹过我身边， 轻轻吹走我的欢乐，慢慢留下我的寂寞，模模糊糊看到我的眼前。 也许故事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浪漫，也许故事的背后还有别的事情发生。